咁大六分展界又点呢？咁阿能白发言世尊，我亦问法话，以问是等之法王子啊，探杀相事。世尊亦言：心不在内，不在外，亦不在外。而我思维内无所见，外不相知，内无之故，在内不成，生心相知，在外非异。今相知故，佛内无见，当在中根。呢个第六分展界，心在中根。嗱，佢讲出好大道理出嚟。佢话嗱，佢话法咧是往日咧有一次啊，曾经同文殊师利好多好多大菩萨嚟讲嘢，吓讲乜嘢咧？系讲实相嘅道理，讲实相嘅道理。哦，我哋知道文殊师利菩萨翻译中国叫做妙德，亦叫做妙吉祥。啊，过去圣法咧叫做龙种净尖王法，现在响北方作法啊，叫做欢喜藏摩尼宝积法。未来圣法叫做普贤如来。啊，而家咧系做菩萨。是现一个菩萨身，在释迦牟尼佛座下，等于观世音菩萨，等于大势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弥勒菩萨，一样是法身大士来的。所以他说以知法王子，知法王子即是很多很多很多位法王子，是哪个啊？观音菩萨啦，大势至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、弥勒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好多好多法王之子。哦，法王之子是咩？即是法生大士，已经可以成佛噶啦。哦，能够执掌法的法印，说法施法度众生的大士，叫做法王子。佢能够少弄法种。执这个法王印，行这个法王令，教化众生，叫做法王子。咁法和知弟菩萨法生弟士讲什么呢？当然不是讲人天的因果，而是讲实相。哦，实相是什么？谁知道？即是我们的佛性，没错了。实相，真真实实的相，世间真真实实的相就是佛性。哦，实相真真实相就是佛性。这个实相呢，又分开有四教不同。哦，四教。知行无常，是生灭法，生灭灭已，直灭就无常。即是说世间一切法都是无常的，苦的、空的、无我的。那明白了这种道理去修行呢，灭了世间的因果，而证得这个涅槃的道理，叫做直灭。哦，证到这个涅槃的道理，有没有形相可得？没有。这个叫做无相，这个无相就叫做实相。这种讲法是藏教的道理，好浅，证得真空涅槃。如果是讲实相无相，没有男女的相，没有其他一切的相，咁呢又冇粗嘅相，又冇幼嘅相，咁冇种种相，就係叫做实相。我哋世间嘅相呢係有长、短、方、圆， 有圆的，有长的，有短的，有方，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善的，有恶的，有这些相。但是呢，在他性来讲呢，是没有这些相。相望性憎这一种讲法呢，是通教的意思。若果说杀相无相，无生死相，无涅槃相，无烦恼相，亦无菩提相，无空有二边，那么呢仍然不动，这个呢就是杀相。这种讲法是别教的意思。如果说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法法头头无非实相，什么法都是实相，站在中道理来讲，什么都是法性为心显现的，一中一切中，无空无假无不中，站在这个中道的理性来讲，你说哪一样法不是相妄性憎，相就是假的，性就是真的，即空即有，即有即空，这个就是中道。所以法法头头无非实相，即是一色一香无非中道，什么都是中道的道理。这种讲法，中道过于一切法，不是邓中而是现中，邓中是舍而边而采中道，这个现中是即一切法就是中道，这个是叫做现教的意思。咁当日你估下法尔文士施利菩萨所讲嘅实相系边一种实相啊？嗱，当然系现教实相啦，系嘛？大菩萨嘛，咁佢话哦，当然讲实相系乜嘢？实相就系中道，中道嘅道理。柯能就说，哦，是啊，你跟他 那帮人讲中道道理嘛，我现在就认为是中根就是心，心就在中根来，没错啦，你讲的嘛，是不是？那法就说，你说中啊，法言以言中根，中必不迷。他说，哦，你现在讲中，如果是真真正正你讲明白中道理呢，就不会迷惑的了，就是开悟的了。但是不知道你所讲的中啊，是在哪里呢？是有所在呢，抑或无所在呢？如果你说是一个中，是有一个所在的地点的，这个中是在哪里啊？是在一个地方的中呢，抑或在这个新的中根啊？如果在这个身体的中根呢，在边两边就不是中。如果在中根呢，即是等于你最初执着的心在个身内而已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说是在外边一个地方的中，如果在外面一个地方的中呢，是不是有无所表示？若在次者，为有所表，为无所表，无表同无，表则无定，何以故？二人以表，表为中时，东控则西，南宫城北，表体既云，心应执念。好了，现在就破他执着中。本来呢中道呢是啱的，但是柯能所执的中呢，他是估估下的，他不是明白中道理而讲中的，而是说法讲实相无相，讲中道理嘛，心不是在那里就是在那里，他根本就未明白这个中道的无相的中，而是认旧，还是认旧执着这个心是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心是无形形相的嘛，怎可以在这个地方呢？法就破他说，心在这个中是在生里面的中呢，在外面的中呢，在生里面的中就等于一个心，这两边不是中，在这个心，因为心就是等于生，执心在内而已嘛，我已经说不对了， 如果在外面一个地方的钟有没有表示先，譬如说一支旗杆插在我这个钟更，插在钟更了，对了。如果在那边的人看起来呢，怎么是不是钟啊？在当边看来呢，这部呢就成西了，西边，在西边看来呢，这边成东了。反过来讲，从南看来呢，这支钟更就成北了，从北看来呢，它是变成南了，横连不清，有所表，横连不清。既然横连不清，这个表示横连不清，你的心就杂念了啦，怎可以叫做钟？咁啊，法咧就破佢执中啦。阿难就话：，嘿，唔系，我唔系讲呢个中啊。阿难言：，我所言中非此二种啊。世尊，二世尊言：，眼色为言，生依眼色啊。眼有分别，色尘无知，色生其中，则为心在。法咧就话响生嘅钟又系唔啱，响外边一个地方为钟都唔啱。阿难话我唔系咁样话，我唔系话响外边嘅钟，亦唔系响生来嘅钟，我系话你啊，成日所讲嘅色眼色为言，生依眼色啊，眼有分别，色尘无知，色生其中啊，呢一个地方咧就系心在啦。这种讲法是对不对呢？没错，法呢昔日是跟大家说眼色为言，生于眼色、色生其中，但是这个是不了而知教，不是了而知教。今天呢，阿难呢是求法开示，是成佛之道，成佛之道不是不了而究，是应该讲了而的道理，所以呢法呢跟着又破它了。那这个色眼色为言，生于眼色呢是有两重能所的。一重能所是什么呢？能所能生的眼，色眼为色言，因为眼有眼的缘故，所以就看到外面的色相，眼言于色，所以就产生这个眼色分别，眼为色言、反过来呢，如果没有这个外面的境界呢，眼又睇唔到嘢啦，眼能够睇嘢咧，就系因根有相，由外边嘅嘢吸引我哋眼咧，就由尘发之，因根有相，由尘发之就第一重能所，第二重咧就系话色外边嘅色法嘅尘。同埋里边嘅眼根互相对立，因为互相对立咧，就产生中间嘅颜色分别。眼同埋色化系为能生，眼色为所生，叫做第二重能所。好啦，咁讲到呢度为止吓，咁然后咧。眼色为言，生于眼色呢，这里呢是亦有四教的意思，听日先讲了。